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啊，咱们很久没有做过这样逗逼的话题了。对，喝醉酒之后做过什么有趣的事儿？ 哦，这个话题很好，我很喜欢，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大家喝醉酒出丑的样子了。 你太坏了啊！来，先说歌啊，第一首歌呢来自很美味的《跟我在一起》，很好听的一首歌，特别火。 对，所以今天选的都是一些很欢快的歌曲，对吧？ 嗯，对，就是伴随着这个开心的内容，听一些开心的歌。 哎，就好像就是喝酒一定要有个那个小菜一样，下味菜。 嗯，哎，对对对，这个比喻太贴切了。我和萱草今天化身厨师啊，给大家做点下酒菜。 对， 来看看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有趣的故事啊。这个猛菜要下了，这叫张一凡，他说呢，哭着给女朋友打电话视频，说以后一定会对他好，给他买这买那，坑货室友就看着我哭，他们用这个嘲讽了我3年，哈哈。不过现在马上大学毕业了，他还在我身边，就是他的女朋友，我们也开始了第7年的感情，毕业就订婚了。 哎呀，真好，7年了。 嗯，就是喝醉了之后哭着给女朋友打视频也是可以啊。 挺好的，不是俗话说酒品见人品嘛，尤其是喝醉酒之后，你看他做了什么事情，你就能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了，是很坏很放荡的呢，还是说心眼真的是很好的那种。看来这个朋友真的是对女朋友死心塌地的好了。下面就这个朋友叫做等风也等你，他说柠檬树下你和我，不过还是祝福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 太酸了是不是？ 嗯，怎么表述的，如果可以，只想天天甜你，只想天天念你，只想天天在一起，如果可以天天写信给你，告诉你我爱你，不是三心而已，如果可以只想天天亲你，下一首歌来自于赵露思的《好像掉进爱情海里》。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嗯，杨乐外先生他说呢，我和我们家狗子呀聊了近3个小时的工作。 对着一只狗在讲话。 对，他说醒来后我们家狗子就不理我了。 哪那么多话呀。 哎，我之前几天看新闻说有一个醉汉喝醉酒后跟这个回家路上有一只街边的狗对骂，然后骂了好久，然后骂不过狗子，然后最后好像还进医院了怎么着了。 哦，我还以为这个骂不过就开始动嘴了呢，咬了那只狗。 一嘴狗毛是吗？ 对，然后这个被那个主人拉着去给他们家的狗打狂犬疫苗。 是 二二他说呢，我不喝酒，所以从来没有喝醉过，说一下我一个袍的事儿吧，特别的搞笑。朋友学生会聚餐，后来喝醉了被人搀着走，还要把人家推开说你们挡着我隐形的翅膀了，真的太好笑了。3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觉得好笑。 隐形的翅膀，天哪，你是天使吗？ 其实我觉得喝醉了之后最怕的就是那种打老婆打女朋友啊，然后各种去打架惹事的人。我觉得这种可爱的人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尤其是男孩子很可爱的话，瞬间好感值飙升。 嗯，你压到我隐形的翅膀了。 对，这个朋友叫做苏，他说呢，我高考完喝醉了勇敢的告白，然后呢也凉的明明白白。 很多人就是借着酒劲儿去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不敢说的话。 3碗不过冈嘛，所以说那个古人也是想要用酒来借劲儿的是吧，来打虎。 对，喝多了之后连老虎都能打死， 对，连自己都敢揍。想贴心感受你呼吸频率，去体会你所有情绪，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来为你唱情歌一曲，愿为你用尽最好的比喻，都藏进我脑海的记忆，就让我掉进爱情海里。 下一首歌来自毛醒童和崔一少的《甜蜜日记》。 闹钟把我叫醒，我没有起床气，看着你的眼睛，握住你的手心， 你破坏我的梦，把你带我旅行。 阿姨土鳖做做小公举，她说呢，在公交车上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拿出了自己的饭盒吐在里面了。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这个晕车啊，就是逮到什么吐什么，因为忘记拿这个塑料袋了嘛，有的时候手里有个瓶子或者有个杯子就直接吐里边了， 不能吧，瓶口那么小你怎么能吐得进去呢，我大人你在说笑吗？ 我还真忘那时候小啊，那时候特别小， 我觉得你八成是吐在自己手上了。 太恶心了，一直拖着一直拖到下车是吗？ 是， 来看这个，这个特别逗，这是婚礼的，他叫做庞肉肉，他说呢，我老公结婚前夜喝到不省人事，第二天接亲还在楼下吐呢，在婚车里吐，在酒店吐，吐着完成了整个结婚典礼的仪式。 所以多年后回忆起来自己的结婚仪式就是一个字儿，吐。 哎，真是这样会不会一看到媳妇儿就想吐呀？就头晕。 嗯，一年一个负心人，他说我是大连人哈，在大连火车站呢检票口吐个稀碎，检票口都给封了。 检票口临时封闭一段时间啊，先处理一下。 嗯， 真的是一个人改变了一个火车站的流程。 我万一耽误了你这个火车的上车检票，你真的是罪过大了。 厌世小莹莹，她特别逗，她说真羡慕你们这些能喝醉的人，而且喝醉了还能给喜欢的人打电话，我、怎么会理解我这种没醉先困脑子还很理智的人呢？就是一喝酒就想睡是吗？ 我觉得我可能跟这个朋友是一类人，就是我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喝醉过，但是吧我脑子特别的清醒，虽然我走路走不直了，但是我脑子特别清醒，我在干什么，而且还有点困、然后我上床就睡了。 这样挺好的，这样酒品特别好，不会闹事儿干嘛的，不会酒后失言。 我觉得是个人体质吧，像就是像这种，因为我爸一旦是喝醉酒之后回了家第一件事就上床睡觉，也不干别的、就是睡觉。 对，这样挺好的。 暖暖的，我像水最热的海洋。今天你笑得很晴朗，想给我一颗糖。甜甜的，你像故事里的绵羊。今天你笑得很晴朗，想给我一颗糖。 甜甜的， 甜甜的， 你像故事里的绵羊。 下一首歌来自于欧阳朵和夏梦圆合唱的《你是我的甜》。 哎，俊涛，你身边有没有这样 一种人啊？我觉得就每一个朋友圈里都应该会有那么一个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酒，就是 一到酒局就要尝一口，然后就一吃饭必要喝酒，但是他只要喝一杯闭嘴，然后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了。你知道吗？我 有 一个好朋友就是 这样， 就是有一次 我们两个人去那个就是一个墨西哥的餐馆吃那个墨西哥菜嘛，他们有一个是那种用姜丝煮的红酒，特别好喝。然后当时天冷嘛，我就喝了一杯，他非要尝，然后呢他就说哎，给我倒一点点吧。喝了一口之后觉得好好喝，然后又倒，最后呢把我那杯都喝完了，又点了一杯。就是他一直跟我说自己特别爱喝酒，我以为他很能喝的，结果喝完这两杯之后就醉了。然后全程就是我听他一个人在那絮絮叨叨，然后说胡话，最后我把他扛回家的，然后打车走了很远的地儿把他送到家，我再打车回的家。就那天特别的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我的天哪、 就是、 这种人干嘛不因为那你出来见朋友是为什么呢？为了让朋友扛你回家嘛，连话都没有说、 就是、对，本来是有很多就是正经事要聊的，结果什么都没聊。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王大人。就是有的人呢会因为酒误事儿的，就是你本来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先做完再好痛痛快快的喝酒，对不对？你要有自制力一些、 嗯、 因为你明知道自己会醉的话就不要贪那口好酒了，那口美酒了。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有意思。 嗯， 还有这个朋友他叫做阿锦07，他说记得有一次喝醉了在大街上打我朋友嘴巴，我朋友弱弱的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还嘴硬的说我没有。 下面有一个朋友叫小郑试验，他问了，他说你朋友最后打你了吗？干嘛无缘无故打人家嘴巴呢？ 这就是酒品不好的人啊。 我爱巧克力浓浓的茉莉咖，我知道你也拿我没办法，你是我错了是不用说抱歉，你是我的天，致密的雨天，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面，你是我的天，感动在每瞬间，我们错错了是不用说抱歉，你是我 下一首歌来自陈珂宇的《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歌够长的啊，名字。 今天的歌都很甜，大家好好的这个品一品哈。 嗯，对，听歌就醉了。 对，衬衫都是褶，他说呢，喝醉后呢，打我哥一拳挥过去，人没打着，自己的胳膊脱臼了。 这使了多大劲儿啊！ 你知道喝醉酒的人吧，他是没有一点点分寸的。就是满足了劲儿去做什么，就完全就是有点失控了，整个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哦、对的，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很恶心的新闻，我今天在微博里看到的， 嗯、 就是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嘛，说是喝多了之后就是不省人事，然后走路摔倒嘛， 嗯， 把自己一颗眼球给摔掉了。 怎么能把眼球摔掉呢？ 我也觉得很纳闷啊。然后回家之后才发现丢了，然后。家人就去找，居然找回来了，又安回去了，去医院。 这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假新闻吗？洋葱新闻， 我真的吓，真的太，真的吓着我了，这个新闻我。 好吧，幸好没有碰上那些就是拐卖人体器官的贩子，遇上他们整个人都零碎了。 嗯、对对对，估计是。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有趣的事情没有，扎心的一大堆。我喝醉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想告诉他我喜欢他，可却一直说不出口，然后就一直的哭。他喝醉的时候对我说，其实也是喜欢我的，最终的最终还是没能在一起。 啊，这个就是酒后吐真言，就是打给喜欢的那个人哈、啊，打给他电话、 嗯、 告诉他一些事情。 对，哎，我前两天还看过一个就是那截图嘛，就是一个人喝醉之后的截图，一个女孩啊，本来是要给闺蜜就喝多了之后给闺蜜发信息的， 嗯， 就是说呢，我喜欢那个男孩，我跟他已经睡过了，还说了一些细节，就床上的细节， 嗯， 然后结果呢，他发的是，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人， 其实他们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种事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是不是喝多了 天哪，那以后怎么见面的好尴尬对呀、啊、更没戏了我跟你讲 对。不过我倒觉得那个男生应该就是看到他说这样话的时候觉得还挺可爱的吧，就是还说我把他给睡了，然后我很喜欢他，我很爱他那种话，但实际上就是说发给了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好吧，我是无法理解了这样的人。 真的假的做的对的，何必在意别人的眼色，我的你的全是你的，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只喜欢你，不允许别人闯入你的生命，我的脾气是对你的爱惜，疼爱的话用行动更实际。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用刻意遮掩彼此的关心，拥你入怀的动作太不容易，坚守下去的用心不容怀疑。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允许别人闯入你的生命，我的脾气是对你的爱惜，疼爱的话用行动更实际。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用刻意遮掩彼此的关心，拥你入怀的动作太不容易，坚守下去的用心不容怀疑。用行动更实际。 这首歌来自于鞠婧祎的《想你了》，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也是今天最欢快的一首歌。 对，男生素浅他说呢，我闺蜜有一次喝多了，非要往滚筒洗衣机里面钻，非说这个洗衣机是一个树洞，树洞里呢还有一只狗熊，还在半夜三点挨个群发语音唱两只老虎，第二天早上起来每个群都炸了。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喝醉之后特别喜欢唱七里香 啊， 就每次就是一喝多了之后就唱七里香。 是有什么故事吗？跟这个音乐 在电线杆上多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特别有回忆的一首歌吧，而且一边唱一边哭。 那个问题就来了，孟男人，我想问一下你喝醉的话、你是经常会怎样呢？是不停的唠嗑呢，还是说困了就睡觉了？ 我大部分是困了睡了，然后我不过我喝醉的次数不多啊，大学的时候喝过一次到吐，就是可能喝太猛了喝啤酒。然后小时候第一次醉呢是爸妈都不在家，我和我弟在家，然后呢我们就偷偷的把家里一瓶酒打开喝了，就是学着大人的样子，干了干了，就是学他们那个酒桌上那个样子，然后结果我们俩喝完了一整瓶。那次是我第一次知道人在喝醉之后是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就是你想往左走但是你会往右倒。然后我爸妈回来之后，我就在那个家里的客厅啊，尽力的想走一条直线，但是就是走不出来。然后 瘫倒在他们面前。我劝你还是坐着吧。 对，然后就被他们发现了啊，原来我们俩偷偷在家喝多了，就这么一个。 所以最后有没有就是被爸妈暴打还是怎样？ 就反正被骂了一顿，然后晚上但是很难受，喝多了之后就是又恶心啊，又想吐呀、啊，又头疼。然后我爸说我妈就给我弄那个醋喝。还有说是喝一点醋就能解酒什么的，类似经历。 喝点蜂蜜，喝点醋我不知道，可能蜂蜜会好一点。 嗯，是吗？ 现在也有卖那种专门的解酒药的。 哦，对，还有要喝那个浓茶，可能也好一点说。 对，反正我觉得。 真难受。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酒嘛，有一句广告词挺对的，叫"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就 就是喝点酒呢能够适当的暖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什么东西也不能过度，过度的话就真的是对身体不好了，还误事儿。 对，就喝多了之后想吐那个感觉真的太难受了。 嗯 嗯，对，这经历过的人才懂。 你懂你懂。 来，哎，咱们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时间比较紧了。然后这个朋友啊，他这句话特简单，但是特有意思，把心掏出来揉揉。他说呢，我喝多了，然后强吻了我的室友。 他说我那个姑娘一脸娇羞，嚷嚷着要做我的女人，后来我把她一脚踹开了，可能我俩都喝多了。 也挺好的，咋醒来之后都不记得 也好。 一般女生宿舍的话，恶作剧啊，或者开一个什么什么睡衣派对，你亲我我亲你也是常有的事儿。你像我们平时闺蜜之间还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的，就都还好。嗯，不像大家想的那种， 哎，这个， 可能百合啊什么的也没有。 哦，就是我之前听说过女生宿舍里会互相袭胸，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啊，那会的，当然会。会，就是我就说了嘛，大家是开玩笑嘛，也没有说就真的让人觉得有那种很恶心的想法，倒没有，就是开玩笑，彼此之间做一些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又了解了一件事啊。 还有什么感兴趣的你自己还可以问一下我。 好好了，咱们节目中就不聊了啊。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全程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在哈哈哈，觉得还挺开心的。 嗯，哈哈呵呵呵。 对，希望也能够感染到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吧。 嗯， 酷我音乐调频呢每周五更新，我们在节目上线之前呢都会在微博中发一个微博征集那一期的节目的留言，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呢，一定要关注酷我音乐调频的这个新浪微博的账号，希望下期节目能够在节目中听到你的故事呀。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很开心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嗯，那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在说再见一瞬间又分